基督中山咪又考啊，基督王母山啊嘛，到母亲发大愿呢个咪又考，所以人则亲养父母，帮助大人嚟啊，你知恩报恩咧，你呢个父母就亲养。假如父母唔养啊，在家人咧唔识受啊，在家人自己又养父母嘛。人則親養父母，二則上下相倫，而一事之所以，我哋應該有這樣做，呢個都幾有錢。所以古人話見義就勇為噶嘛，即係知跌落水啊，馬上咧就掙救起嚟。呢個見義勇為，我哋應該咁樣做啊。啊！路上有山瓜皮，馬上就夾多一片，免得人家嗰邊咧踩跌倒嘛。呢個就見義勇為噶嘛。二則就上下都相倫。二咧應該點樣做咧？上下有相倫，上者在上，上咧有愛惜下邊嘅人。得唔俾你做老闆，你有聯盟住個夥計嘛？係咪啊？除咗人工以外啊，年尾啊邊都爆紅，你賺咗錢應該邊啲佢嘛？啊，除非你蝕本，係咪啊？得咩啊？你哋應該聯盟呢個夥計嘛？啊，夥計咧，應該有愛護呢個老闆嘛？你個老闆蝕本啦，我都生意倒。倒煲茶，你連工都冇得做，所以啊，下咧要應該嚟擁護呢個上人，上人應該要憐憫嗰個下人。例如一家之子，你就為上啊，你對一家人咧，你都愛惜呢個家人，呢、這個就上德，上憐下啊。啊，一家人之中，你要愛惜呢個子人啊。啊！你要擁護呢個主人啊！你唔擁護個主人咯，咁樣啊，你啊，向邊個嚟義子？所以義則就上下嚟上輪噶啦。上咧有輪噶嘛，下咧有擁護呢個上。例如做國王，國王你愛惜呢個群臣得咪？上就輪下咧，啊！群臣要擁護呢個國王得嘛，係咪啊？百官都朝王咧，啊下有輪上，上有輪下，呢、這個義則上下上輪，呢、這個名叫義。喺在家人三行一定要講義啊，切莫忘恩負義。你個忘恩負義啊，做人都做唔到，唔好講仇恨，係咪啊？忘恩負義就嚟做畜生嘅，做牛馬嘅。所以咧，義德上下相倫，贏咗轉飛和路，再加人修行咧又贏，贏就轉飛都和路，轉咧就轉獎，飛咧就飛下，轉獎亦贏呢個飛下而佢。到嗰陣時咧，就叫佢嚟做，讓啊讓俾呢個下人嚟做嘛。你嗱個讓俾下人做，下人啊猛咁奉獻嘅，啊讓俾佢做門總升職嘅，啊包垃圾咯可能，哦守門咧，啊守門咧巴利大財咧，啊咁樣嚟讓俾佢做嘛，啊如果轉讓俾咧，呢個俾啊猛咁奉獻，係咪啊？地有人轉喎，地有人呢個轉嘛，啊行得行到行第一，人呢個轉章行第一，坐就坐在前，人呢個轉章坐在前，哦呢、這個轉章啊猛咁奉起嘛，係咪？你能夠人都行在前，啊坐在前，哦呢、這個轉章咪又咪好奉起，所以昔日呢個破舍曬房，清文時施利以及。八羅漢大賢者食齋，問時施利咯，你贏啦！啊，加熱加熱啊，呢、這個戒立在降咯，恐你大 大宗啊，應該咧行第一。啊！呢大殿姐嚟讓俾文士啊，文士師你啊，你嘅智慧大一啦，智慧係佛母啊，你應該行在前。哦，係咪啊？大殿嚟讓俾文士，殊不知呢個波舍大王咧，稱嘅佢意就屬文士啊，加埋文士行第一，文士行第一嘅波舍大王加埋判你嘛，佢稱文士，順便稱文法王。所以你也不是欠仰啊，悲仰尊，尊就歡喜，尊仰悲這個那個悲就歡喜嘛，仰則尊悲和睦，人則用惡都無天，人呢就在心啊，這個人呢有一個心先啊，心裡有一人呢呢、这個妄想都唔起啊！呢、这個煩惱都唔散啊！呢、这個趁火都唔熄滅啊，唔消咯。所以呢個忍住嘛，忍就在心啊！呢、这個心煩惱唔起咯，咩惡都冇，人得到惡無邊啊！嗱，咁我哋要忍咯啊！我哋講話好，我哋嗰句話咧，睇下合唔合。如果不合宜的放到個口面呢就忍出來講啊，那句話呢到這個口到這個口吞吞就落地講又不適宜嘛，如果一放出來一言既出事馬難盡，那陣時呢就沒得救今天我不放放到個口到這個口面呢都能夠忍出來啊！所以一言可以輕放，一言可以喪放，所以咧言意忍實佢就唔講，乃至到咗考驗都能夠忍實。嗱、啊，人則眾惡都無偏嘛。咁咪人呢別人有咩過失啊？我哋可能把口語講嘅，一人哦咩過失都冇。所以我的佛典裡有一個人不施四眾過戒，啲溝啲溝地，係嘛？再打個有何失有何疑嗰個實格，四眾過都會影響佛教。哦，佢咪不施四眾過戒，你又唔識惡咩惡嘅，都識嘅，眾惡都無偏嘛。今日個。假如呢個事情啊發生咗咧，嗰陣時如何忍咧？一忍啊，大事就化小事，小事咪化無事，不冇事，呢咪做惡無邊？若果你唔忍啊，芝麻綠豆咁小事咧，都會闖禍變咗大事。所以忍則眾惡都無邊啊！啊，小不忍則亂大謀啊！所以呢個忍字，忍字為家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所以呢個釋迦牟尼佛咧，在我哋嗰、那個娑婆世界咧，都係受呢個忍辱波羅蜜嚟到彼岸嘅，所以咁講應講五百世做忍辱善人嘅。嗱，忍則眾惡都無邊。一旦天目取火，依乃冰山崩裂。上來一就做人的道理啦，心有平自然持戒，行有正望望聲你就成為貪事。人呢孝順父母，義呢老闆就愛惜呢個夥計，夥計呢擁護老闆，上下相輪啊。讓呢轉地都和睦，老豆讓俾呢個兒子嚟做，不兒子猛咁換你嘛。係咪？兒子咧咁啊，尊重個老豆，老豆慢慢換你嘛，所以讓得轉臂都和睦。人則眾惡無偏，邊個冇錯？一忍咧，呢、這個惡咧就熄滅咗，有得唔生咧？眾惡無偏，呢就做人個道理嘛。啊，咁啊點樣咧？轉凡入聖咧，轉凡入聖啊，斷惡正真，要從呢個惡嗰時下手啦。一嗱，天木取火，二嚟定山红莲。木嘅 有煩惱，煩惱人人有嘅，除非你聖人啊。所謂天都常有雲霧，空性不動，人都常有煩惱，覺性不動啊。嗰個煩惱啊，嗰陣時咧就點樣咧？專目對方，專用呢個波嘢嚟觀照呢個煩惱。波嘢觀照呢個煩惱咧，啊，觀照煩惱，觀照波嘢嚟觀照呢個煩惱。觀照煩惱喎，煩惱啊會發呢個智慧個火啊，又如專目，目都會散火啊，火一散呢個目就少咗啦。我哋觀煩惱啊，煩惱會出呢個智慧，智慧一出呢個煩惱就滅咗啦。十一啊，轉木取火啊！你轉木取火咧，火一出呢個木就燒啊！轉呢個煩惱個木，取呢個智慧火，哦，智慧火一出，煩惱就燒咗。一啊，轉木取火，二乃定生紅蓮，二乃就妄想，妄想就可以二乃。二乃個妄想咯，佢都散出波嘢個童年啊！只有你能夠轉凡攞木取呢個智慧火咧，日之有功，時之至啊！妄想個二乃出生呢個波嘢個童年，出在家修行唔係難嘅啊！妄想二乃出生火波嘢個童年啊！所以出家人就修行嘅，水里都红莲；在家人修行啊，未曾离欲嘅，火里个红莲嘅。只要你能够钻木取火，以来定生红莲。苦考的是良人，业已就必是中年。苦考何心？何心有苦考？苦考咧，你何心就知得人家有平，有咩有咩平啊咁样咯，就哦苦考嚟欠佢食嗰啲嘢，良人就以病噶嘛啊，苦考何心啊嚟欠人咧，就想佢啊除咗呢个烦恼病，就苦考的是良人咁樣啊，苦考何心嚟欠你啊？呢啲嘅梗係辛苦嘅，啊叫你修行，叫你念佛，叫你拜忏啊！因為你啊，有呢個煩惱病，有呢個業障症啊，所以欠你嗰邊咧，苦考何心欠你嚟用功，呢、這個靈嘢啊！啊！苦考的是良人，亦已必是中年。亦已咧，啊，點解會亦已咧？你想嚟，你想嚟做賊發財，要你唔好做，咪梗係亦已啦嘛。啊！我想發財，你叫我唔發喎，咁咪真啊唔順之噶啦。因為你發嗰啲財又好危險嘅，犯國法嘅，會坐監。所以亦已喺度縱言噶嘛，你想啊，你想啊，翻過嚟做國王哦，欠你啊，唔好做啊！呢件事情好危險嘅，但係佢咧領袖肉體強啊，我要做國王，我要做領袖。哦，人家欠間嘢咧，佢唔聽，哦，一下子失敗啊，全家都震怒。呢、這個亦已必是縱言啊！所以世界上的人貪名、貪財、貪色，你欠佢咧，梗係逆意。但呢個逆意啊，係對你好嘅。你唔好貪名，你唔好貪財，你唔好貪色，識下老虎嘅，佢食咗你。所以咧，呢個忠言係咪啊？逆意就必是忠言。開播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言。在家人修行啊，有個人非聖人，誰屬無過咧？過而難開，智目大。你過難開，你智慧就大咗啦。所以過一過啊，只過呢個聰明啫，聰明人都知過，得個知而不犯嘅。但係智慧就唔同啊，智過難開過咧，呢、這個唔係聰明，係智慧。 有智慧的人呢就能够治国的改国，一个有聪明冇智慧治国而不改国，不改国即系聪明的人呢就反被聪明误，但由治国而不改，治国难改呢，这个就不是聪明，必散智慧，改咗你个过咯，呢个智慧咪嚟，智慧就爱过失啫，就爱咗我哋智慧。有智慧啊，改过呢个智慧就散，智慧一散啊，以后你已唔会再有过失，呢、这个咪智慧咯。智慧唔会有过，智慧能改过，就改过，必散智慧。护短心内非言，有过失咧，护起嚟，藏起嚟，唔肯发怒。哦，呢、这个唔系贤人啊。贤人咧唔护短，自己有咩过失，自己又发怒。啊，系我做嘅。啊，呢、这个碗系边个打烂啊？系我打烂嘅。分明就马上咧就发怒，唔护呢个短，系咪啊？自己有错啦，咁样马上咧将佢啊发怒出嚟，不护嗰个短，再过去。言母啊，唔會護呢個兒女個短嘅，對兒女嗰個短啊，萬不能護啊！護咧就滴水碎眉，啲劍成大器。我喺個有一段報紙係講日本嘅，日本啊，嗰啲小孩子讀書咧，門口嗰啲鞋褲咪夾咧放喺門口。啊！呢、这個小孩子啊，咁樣咯，讀書的時候就放嗰啲鞋，夾放在門口。等到佢翻嚟的時候，佢就唔穿自己的，假如翻個領我就穿咗。穿咗佢翻嚟就對母親講，母親話：好好好，啊，問護佢點啊？唔執法佢，麻煩佢好。於是呢個小孩子咧，習慣就成自然啦。一你穿嗰對爛鞋，就穿翻對好鞋翻，佢以為著數啦。個母親咧咁樣嚟縱賴佢咯。後嚟大啲時候啦，做賊啦，偷嘢啦，犯法啦，作有致死罪。嚇！佢一死啲時候咧，咁樣呢個法官就問佢啊。你而家死啦！你有咩話講啊？我咩話都冇啊！嗌我啲母親嚟，啊佢哋，你啊嗌嗰啲母親嚟，啊，話嗌啲母親嚟啊！啊，你有咩講啊？咩話都冇得講喎！我而家臨死啊！啊，我啲母親咧，我再愛嘅，我想咧，小孩子啲時候我食母親嗰個肉，我話你而家食翻一啖啦，我就死啦！哦，嗰、那個母親啊，好啦，俾佢食啦。誰不知佢問食，一敲就咬落去，咬到咧，嗰啲血肉都咬到出嚟。我點解你咁樣啊？話我今日做賊死啊，假如我母親之過，我小孩子咧就穿鞋咧，穿得好過翻嚟。咁樣假如佢縱壞咗我，所以護短心內非言啊。我哋有過咧，有除出佢，唔可以藏起嚟。護短心內非言，一用常行又益，食到不非有私錢。我哋平常一用啊，脆脆都未人失聲，未大眾失聲，未國家謀幸福啊，未社會嚟做福業。咁樣咧，日用嘅成行又益啦，食到非有私錢。你係幫日用成行又益，都是為大眾、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咧。你呢個心啊，就道心。你呢個道心咧，就即刻，你個道心咧就嚟咧，所以食到都非有私錢，唔係一定係講錢嘅。仲會你俾做銀行了，做一個數銀紙個口，你數都有貨你俾犯人呢？咁樣你哋日用常行有益噶嘛？成道都非有私錢，只要你有呢個道心得。你所作所為都係為我手條，我整路，我樣樣都為大眾。 啊，日用石炭，饒益大众，饒益众生。哦，呢、这个路上将来做啲成就，成道都几有事情。菩提指向心物，何不何乐的向外求言？菩提的福呢？福有心福呢？埋嘅是嗰个心，觉嘅是个心，心参万法，有菩提有觉，觉佢能知恶，能修善，能够道上嘅。啊，呢、这个菩提咩向心灵物咯？何乐向外求言？何乐向心外？心外求言啊，求唔到呢个道。啊，心外嚟求言咧、啊，诶、啊，讲俾我听咧，诶、啊，向心外嚟求。何乐向外嚟求言？仲可以求多你别人嘅，唔系你嘅。心内个佛系真办，外面个佛系必人成办，别可向外求。外面啊冇你嗰个佛。有佛是别人的佛，你心内的佛是真佛，何乐向外求言？平时以思修行，天堂只在目前，上文所讲心平衡即他，这样的人养父母，义就上下相轮，乃至一用成行饶益啊，开破生智慧，护短心内起言。咁咪意思嚟修行咧？哦，顺善都无恶，天堂在你眼前啊！天堂都在目前，诶、啊，师父亦善知识，总数你啲意界嚟修行，以嗰首无上火野界嚟修行咧，你哋有日见趣自性。從正起受啊，一直受到成佛，極成佛道，法不相待啊！呢個佛法咧，唔係坐嚟嗰次打你田嘅，係嘛？有你哋嚟求法，唔係嗰個法咧，誒打你嘅，法唔係一件貨物嘅嘛，打你嚟放塵咯，唔係法唔會打你嘅，法佛法啊不相待，眾人扯散啊！你哋大家啊啊！家啦，唔俾嘈太，啊！我六祖咧又怕我嘈太个家，中日有谊，一来相问咧，一个大众有谊咧，你多嘈太嚟问法啦。此此时官僚再会善男信女，福德爱悟，尊少奉行。呢一品切二品就讲完啦，明日就放下。后日放向，明日夜五放向，夜六放向，夜七呢我哋指示开放，向下文上五大放向，庆祝品大四，师子松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眾的物埋，言地未別，並未一體，不是二。聽下六祖壇經第四品，定未見性兩個助手，定未一兩個助手。初行者得见佛性，从性起受，至道度他，共成佛道。初欲想见性呢，一定有定慧而用，定慧具足。定慧啊，又以念字两翼，又以车字两轮，车无轮不能转啊。了无益，不能外废，所以六祖提出见性嗰个前方面，要我哋修定修慧，定慧点样修呢？定慧以前啊，就止观，算守呢个止观。是知妄，我哋心中有好多妄想， 心下，分沉无明，无明分沉，啲咩破暗，你有受观啊？观呢个分别，分别咧就得呢个智慧。所以古人话：人重着此观，火重就唔定位。法华经文定位力庄严，啲以此度众生啊！佛性咧冇嘢庄严，用呢个定嚟庄严，有定庄严佛性，随随都现身。应以何身得道，即现何身而道之。用呢个智慧嚟庄严佛性咧，就能说法。应以何法得道咧，即说何法道之。所以方便品话，定位的力庄严，以此嚟度众生。冇呢个定人不能现身，现种种身。冇呢个位咧，不能说法。所以而来到众生，不过定位而已。定位品就大四品，思是中文，善知识，我此法门。六祖的法门叫做不二法门，又称为众生法门。佢在往外东禅至北法，又称为众生法门。又称为见性的法门，什么东西不管理论见性呢？亦不讲上天，亦不讲来晒嗰个风，不讲理论见性。所以六祖的法门呢，叫做见性法门。我此法门啊，要见佛性啊，以何为本？以定位为本。定位是见性的根本，例如《论语》，问之无本，本立的而道生，孝大野者，其为道之本乎？《论语》是孔子的学说，所以问之有无本，本立这个道就生。孝大野者，其为道之本乎？孔子以这个孝大为本，以这个孝大为道之本。后面就六祖咧，以定位为见性之本。你妄定有妄想，点样见性？见妄想有得见，性就见唔到。冇为一味瞓沉，日夜都瞓沉。见性点样见啊？见分层都得见，何来见自己的佛性呢？所以有咗呢个定同埋位，既无妄想，又无分层，定位严用，咁样就见佛性。所以我思法门以定位的为本，大众密迷言定位见，得大众，我哋讲嘛。学佢嚟，切莫埋啊！就讲定位啊！定位定位是两个，定位定位两个，定位唔系两个，定位就一体。我是古来文武的相传，古人文武都对足，文武的相传。出将就入相，佢一出嚟就做大将，一翻嚟就做宰相。啊，你唔好话两个咯，一个大将，一个宰相。大将有呢个人，宰相有呢个人。不过佢能够出将就入相，呢个咧，佢有呢个文武相前，所以咧唔系两个大将同宰相都系一个人做定位咧。定位的亦然，定位是一体的，有定就有位，有位就有定，有一份定就有一份智慧， 所以我哋嘅心要静落，静得心灵。你个心唔静，何来有灵感？这个心一静，这个灵感就灵啦。所以平常出丛林上向你坐向，希望你得定。你有一份嗰个定咧，就有一份嘅智慧。有十份嘅定，就有十份嘅智慧。冇定咧就冇慧。哦，所以咧定慧就一体。例如呢个水一清咧，呢个热就现啦。水清咪定啦，热现咪慧啦。水浊嘅呢个热啊，哪个热啊？天上呢个星宿都唔现啊，月亮又唔现啊。太阳呢个水清，呢个热就热。啊，有定就有智慧，所以有智慧就能施法啊。方法虽然唔系难嘅，有智慧就得。但你有定得啊，你有定嚟控制嗰个智慧啊。如果冇定嚟控制呢个智慧咧，呢个智慧就变得狂。嗰阵时咧会颠倒是法，咁样咧还害咗自己。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定来控制那个智慧，那样这个法师就正知正见。那么有慧呢就有定啊，如果没有这个慧呢，你这个定就变得负定。负定，负就是负也，就死水不藏炉。你这个定呢，你没有慧的。所以有这个慧呢，咁样咧嚟控制呢个定咧，呢个定叫做守定圆定。所以定必有慧，慧必有定，定慧就一体嘅，唔系两个啊。水共埋波，是不是两个？水共埋波咪一个？离波哪里有水啊？离水哪里有波啊？水共埋波就一体啊。离定就冇慧，离慧冇定，所以定慧也是一体，不是二，系两个。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啊。六祖话啦，呢、这个定啊，定系慧个体啊。慧以定为体啊，定系慧嗰个体、啊。慧是定用嘅、啊。慧是定那个用来的嘛，我是水，水以波为用嘛，波波以水为态。你问这个波浪啊，千途万浪，你以何为态？我的态就水。你问这个水啊，你有没有捉浪啊？哦，我有千途万浪。如果我没这个波浪啊，我的水就死水啊，开了这鱼就死光啊。前旁靠有波浪，嗰啲活水啊，活水就能够藏鱼嘛，死水啊就不藏龙。因此，开就必有浪，系咪？定就必有位，系咪？波浪咧就以水为态，智慧就以定为态，个定位咧。两个定是未太，未是定用，即未之事定在未啊！我现在用呢个未啊，用呢个智慧了一切法，看如来一代嘅成就，都要靠呢个智慧啊！智者大师看如来一代嘅成就，叫做四而八教。因为严守博士看如来一代的时教变成五时，他又不是四时看来五时，所以你用这个智慧了一切法的时候，定在位，这个定就在位中，即位之时定在位，即定之时位在定啊！我现在不用这个智慧用智慧的时候呢，定在未中，我现在呢又用那个定入定，入什么定啊？哦，入守灵圆定，或者入普贤色身三昧那个定，入这个定能够现一切色身， 或者我以呢個意言何浪未定啊，我有呢個定咧，咩意言我都識講。或者啊，我有入定，羅漢唔入定啊，冇神通。佢一入定咧，佢哋有神通。所以羅漢啊，佢唔入定啊，以我哋平常一人，佢一入定咧，佢就死咗。所以咧，佢有入定啊，即定之時未在定。當佢入定的時候啦，就定中啦。哦，入咗呢個定啦，呢、這個未啊在其中啊。我会怎可以入这个守灵严定普贤色身三昧的定依然何罗的定啊，无论这么多定水定火定空定都有这个智慧，所以即定之时未在定，若识时即是定未淡寒。六祖话你识不识这个意啊？此此是什么？此是即的，你识不识这个即意？即定的即位，即位的即定，你认不认识这个即意？所以祖师说什么叫佛？即心是佛。哦，你识不识这个即？如果有人懂得这个即字啊，哦，那个心就佛。不懂得个即字啊，哦，这个心啊，妄想有它，作业有它，造罪有它。所以这个即字不容易懂的。啊，即心人家就佛。你即，你不懂这个即字，你那个心呢，就是妄心，做种种罪都是它。所以这个六祖说，你识不识个即字呢？也识此意。即那个意，即定即位，即位即定那个意啊，即是定位把握。如果你懂得这个即字啊，当定啊，这个位又来了，当位啊，这个定又来了，定位就相即的嘛。啊，有二拉二晒拉上，当母亲必定有儿子，冇儿子何来称为母？当儿子必定有母的，我说啊，儿子又没老母，没老母这个儿子是怎样怎样叫，是吧？即子就即母嘛，母子就相即的嘛，母子不相离也的。所以这个即子啊不容易懂的啊。六祖说你懂不懂那个即子啊？若识此意，你识不识个即子啊？所以这个即子啊，开了贵宗禅师啊，有一个和尚禅王呢，我初禅啊，哦，半夜个大爷话冇开悟，冇开悟，大叫开悟啊，明日早晨啊，贵宗禅师啊就醒发咗，个昨夜开悟带出嚟，啊呢、这个和尚啊，对，啊你做乜开悟啊？你开咗咩悟啊？你讲俾我听。我方便你听下，师傅原来女人做咁样嘅佢都贵重前线，点样个下唔错？呢个职字嘛，师傅唔系男人做噶嘛，系女人做噶嘛。啊，女人做师傅啊，在的当嘅呢个咪职字。所以咧，佢讲出呢个职字咧，哦，贵重前线啊，出啱贵重嘅，唔外错。啊！呢、这個即字嘛，所以教由我哋唔知道即心是佛，所以呢個心咧就唔係佛啦。啊，唔懂即嗰個心就係佛，嗰、那個心咧就個名都唔係佛，唔係佛就變咗魔啦嘛。所以呢個即字唔係容易懂嘅。不若識此意，即是定未等學。你問你明白呢個即嗰個意咧？定和味一齊學，你學定就有味。所以有些人啊，懂這個職業啊，他佈施的時候他就有智慧，他佈施離相佈施啊，所以他就福和味一相受，是不是？他這個佈施啊，福味，有些人不懂這個職業佈施，他一相哦，佢求到你个福，求到来世嗰个赐福，佢一啲智慧都冇啊！ 所以你睇下咧，啊，吃光都大富翁啊，個個前餐都布施，不錯，係前餐布施。有啲布施咧，咁細孤寒你都不得。佢就係布施嗰陣時啊，有福冇味啊，所以咁細咧，就孤寒才子咯。你見個布施啊，好似嗰面佛拳一磨咁辛苦嘅。啊，明明佢前世布施咁犀利，應該布施嘛？點解咁犀利孤寒布施？假如佢前世布施啲時候冇積智呢？啊，人家話布施求福咯，佢咪布施咯？係咪啊？我求福噃，我唔係叫做利人噶嘛，我只求福噶嘛，或者得福我咪享受咯。啊，我唔係利人噶，所以你叫布施佢就唔肯布施，佢就唔懂得你嘅積智嘛。佢布施的時候，佢有福冇慧啊！一個有慧咧就唔同啦，有慧咧佢知道布施咧係普利群生啊，來世福有福啦，必然有智慧咧，係咪福上加福，就普利群生。所以嗰、那個積智唔容易，懂得你個積智咧，福慧都上受。如果唔懂得你嘅積智咧，後面嚟有啲個受意味，唔見咗個福；有啲受咗個福，就唔見咗個味。所以六祖嘅口慈悲排出，若識此意啊，你知唔知道呢個意啊？即是定慧等學，定慧平等而學，有幾多定就有幾多味。啊、有十份定的就有十份的味，有一份定的就有一份的味。各位，什麼叫做一份定？當你坐響的時候，半個小時嗡嗡聲，半個小時就定，半個小時嗡嗡聲，那半個小時就是定。所以咧，即定就即味啊！即是定味等學，知學道人莫言善定就發味，善味就發定覺別。有啲學道嘅人咧，佢未曾悟咩？未曾悟，所以未悟以前咧，佢就嚟學，可以學啊！知學道人。莫言善定法味，定又未曾得，味又未曾发。哦，嗰阵时咧，佢嚟学嘅，学的时候未得定，未前嘅学咧，少不免咧，就有啲偏见啊。啊，有啲话先能修定嘅，后来然后咧，从定法味。有啲人有呢个见解。啊，有啲话唔系，先能求智慧嘛。后来从智慧来发定，有一个见解咁样，两个都错。即先能求智慧，后来发定咧，发是那个巧巧事，发是多咗都咁样讲。我哋求咗智慧哦，将来从智慧发定哦。单到佢求咗智慧嗰阵时咧，可能先会讲几部经，问佢有冇定，佢个定都唔定咗几时。啊！佢話我而家唔使定啦，我現在嗰面咧係咪有福？有我現在唔係咩福都有，所以呢個就巧巧禪啊！發時的巧巧禪，先行求智慧，後來就發定。禪師嗰個巧巧禪咧，啊，佢就唔同咧。佢話我哋先行求定，後來咧從定就發慧，禪師個巧巧禪。禅智得后成啊！当你个得到定嗰阵时咧，哦，佢俾呢个定啊定咗，嗰个智慧又发唔出嚟啦。佢着咗呢个定诶，所以古人话：枯木难前，岔路多嘅呢个固定啊。所以莫言善定后发慧，莫言善慧就后发定，可别。作此见者，呢、这个见啊，修行人自己嘅自见有正啊，自见邪咧，话善定法味，善味黑定，呢、这个自见啊唔得定，系你咁样讲啊，法不二事啊，你问你嗰个定味系唔系咁样？定味唔系咁样啊。 你是这样讲的，作此见者就法有二相，那么说这个定未法就有两个相，一个就是善定后位，善定后位，善后就两个相，一个善未后定，善未后定就有两个相，作此见者就法有二相，有了两个相，一个善一个后，法呢就有善后，得这个善就不见这个后，得这个后又不见这个善，法有二相，怎可以一刹那间得一切种子呢？所以古人得一切子是智一切法，是不是？是不是？口是善耳，心中就不善，什么叫做两个相呢？例如口和心就不能一个的，没口那你有心呢？无心那你有口呢？心口就一个，但是有些人呢他就变成两个了，口就是善意，口就好好好好，心的口不是这样的，心理后都不是讲好的呢，可能心理后呢会冷沉啲，所以呢口就讲好，心理后都不是好的，咁样呢就变得有两个咯，心口就不能一个，口就讲好好，心理后呢佢唔系讲个好字，今日心中就不善，这个就变成二个相了，有两个相啊，口讲善，心不善，心不善，心不善就口讲不善，佢唔系，心不善咧个口讲善，咁样啦。